像春水一般荡漾，荡漾到你的身旁，你可曾听到声响？你的影子闪进了我心房，你的言语，你的思想，也时常叫人神往。我总是那样盼望，盼望有一个晚上，倾诉着我的衷肠，让你添一点惆怅。惆怅是情感的波浪，也是情感的桥梁，情感的堤航。你若是需要爱的滋养，从今后就莫再彷徨。 彷徨。